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是1872346。那么手机用户有凤凰 FM 的互动服务开通，那么欢迎你在12点半以后跟我们进行讨论。 当然你这个如果对我们在三立化新闻每天进行的互动话题，包括我们前面的讨论的新闻热点有任何的看法或者说评价的话，都欢迎你，其实是可以随时打进电话来的哈。我们这个非常欢迎你跟我们来进行一起讨论，不光是参与全媒体的节目了，三立化新闻也非常希望能够加入更多不同的声音。那我们今天关注到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发生在湖南省的永州。永州这个地方哈，这个我自己并没有机会去到那边，但是我相信其实大部分的你只要在内地上的小学上过中学都听说过永州这个捕蛇者说啊，这个柳宗元的名篇。这个开头啊就是说永州之产一蛇啊，黑痣而白杖，就说的这个永州那个地方当时恐怕在柳宗元的时代还是一个相对来说充满很多野趣去的一个地方。但是柳宗元写捕蛇者说恐怕跟这个蛇本身哈没有太大的关系，而通篇的这个重点在于他的这个最后一句啊，在于苛政猛于虎啊。他这个当时就是把这个捕蛇的人的这种心酸啊，以这个形式就强调了其实在民间的面临这种苛政的时候。那当然在他文章里面提到的是这种横征暴敛，但是在今天的永州哈，在湖南永州，我们看到的是公平正义的缺失，在这一次就成为了另外一条毒蛇。7月2号，长沙这个唐会诉永州市劳教委行政赔偿一案呢，在湖南省高院二审开庭。当时呢，就是在整个庭审的过程中，这次有一点不一样的呢，是有50多名记者会旁听。那其实说到唐会案呢，这个案件也是整个是一个非常悲惨心酸的故事。2006年唐会的11岁的幼女出门被人拐骗，然后是强逼卖淫，中间是遭到了多次的强奸。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呢，这名未成年的少女是据唐会的说法是被逼卖淫100多次，造成了严重的生理和心理的创伤。那我相信全世界所有的妈妈都会出于母性的本能会去要保护自己的女儿。那唐慧是不断的向当地的派出所，向当地的公安机关去报案去举报，但是一直是受到了一个公安这个派出所说这个事情是一个治安的案件，我们不予受理，直到唐慧以自杀相逼，好，这个当地公安机关才开始介入调查。那唐慧自己也是参与到营救自己女儿的过程中，最后好不容易把这个女儿给救回来了。结果呢，在女儿救回来之后，唐慧因为去投诉或者去上访当地公安机关，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不作为呢，自己反而被劳教了10天。 对，这个救女儿反倒是唐慧自己救出来之后才去申请立案的，然后这个立案又没有成功。 是，这个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就是浑身都是气，这件事情觉得一个这个已经是少女被逼卖淫，本来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的最后其实在2010年的宣判结果是7名的涉事嫌疑人是被判死刑，但是这个当中执法机关一开始的这个不作为的这个责任哈，似乎没有得到一个完全的追究。当然有一部分的这个公安的领导受到一个党纪啊或者说这个批评的这么一个处分，但是相对于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来说，大家似乎感觉这个公安机关没有承担他当时应该承担的责任。 其实这个案子持续到今年哈，已经是过去7年了。我们可以再来简单的回顾一下目前到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刚才明奇和 Cathy 都介绍到，2006年的时候是发现唐慧11岁的女儿被多人强奸，并且被逼卖淫，是达到100多次。后来唐慧就开始很多年的上访之路，到了2012年， 湖南省的高院对这个案件作出终审的裁定，判了两名的被告死刑，是12年，四名的被告无期徒刑，其中一名被告有期徒刑是15年。同年的8月份，永州的劳教委对唐慧进行劳动教养1年0.6个月，理由就是他多次的扰乱社会秩序，被行政处罚之后仍然是不悔改。他怎么样去扰乱秩序呢？去到法院和政府部门，睡在大街上，在大厅里面一睡就是半个月不去。比如说有人大代表，有市委书记，有市长，有各种的领导来了之后，他也是挡住你的去路。非常像古时候蓝教深渊， 击鼓鸣冤。 所以呢，因为这个原因说他是扰乱社会秩序多次，给他判了劳动教养1年0.6个月， 最后是10天，被劳教了10天。 在舆论关注之下呢，8月10号，湖南省的劳教委撤销了劳教的决定。 对， 被撤除这个劳动教养之后呢，唐慧就决定向永州市劳教委申请国家赔偿。然后过了一年，2013年1月5号，永州市劳教委驳回了他的请求，说不予赔偿，因为他表示啊，他说湖南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虽然撤销了对唐慧的劳动教养决定，但是理由呢不是基于劳动教养决定的违法性，而是出于人文关怀，就说我们做的没错的，只不过我们同情你，看你女儿也是很不容易，觉得这是受到非常大的伤害，我们表示人文关怀，所以就不给你这个撤销了劳动教养，但是国家赔偿我们不赔。还有接着唐慧也是没有放弃，1月22号，他又向这个永州的中院起诉，要求劳教委就劳教再次向自己赔偿这个人身自由的赔偿金，其实钱也不多，才2000多块钱，2463.85元，并且我要求一个道歉，你书面给我说法。4月份，唐慧呢就起诉这个案子呢，在永州市的中院开庭了，当天下午中院驳回要求永州市劳教委赔偿的请求。于是到了月底，4月月底，败诉的唐慧他又寄出这个行政上诉状，向湖南的高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之前的判决，还是依然要求道歉并且赔偿。在7月2号，唐慧诉这个永州市劳教委的劳动教养行政赔偿，在湖南省的高院二审开庭。这个庭审呢有非常多的争议点哈，集中这有三个。首先就是说永州市的劳教委对唐慧他不给赔偿，他是不是有法律依据的，这第一点。第二点是，如果是违法了，你赔偿的范围和数额问题是不是就是2000多块钱了。第三点就是你一审认定的事实和程序是不是错了，非常关键。其中又是第一点又是最为引起争议的，可能最后讨论到最后，原来是这个劳教制度本身是有问题。你就比如说哈，如果说这个法律依据上面有争议的话，应不应该赔偿，取决于呢这个永州市劳教委他去年8月份把唐慧送进劳教所的做法是对还是错。事实上呢，在唐慧提出这个复议申请之后啊，湖南省的劳教委他就撤销这个劳动决定嘛。现在呢，这个永州的劳教委他又一口咬定，他说即使劳教委撤销劳教决定，但并没有认定他们的劳教行为不合法。这非常奇怪了哈，你说劳教合法和劳教不合法之间只有一个选项嘛，对还是错嘛。然后呢，你已经既然决定说被撤销了，就证明对唐慧实施的强制劳教行为是错的，既然行为是错的，怎么可能这个决定又是正确的呢？ 他们就咬定就是撤销这个劳教的决定是出于对唐慧这个案件特殊性的同情。 所以现在 这个非常 接受的一点， 对这次的这个案件当中出现了很多有关同情关怀的一个字眼，比如说我们了解到在庭审开庭之前有一个调解的建议，永州市劳教委呢就提出说，我可以跟你庭外调解，庭外和解哈，这个条件是我以10万元或者说将近应该10万元这个数量，对你进行以人道关怀的名义来支付你这笔费用。哎，大家一看哈，唐慧他主张的这个赔偿金额只有2400多块钱，永州市的劳教委一次性就提出了10万块钱。但是呢，他这个是人道关怀，好，人道这个他是强调自己是关怀了。那在之前撤销劳教决定，他也是说这是我对你的关怀和同情，这个好像。在你该讲法律的时候跟你讲感情，跟你该讲感情的时候，比如说之前让你救这个孩子的时候，这是应该讲人性的时候，哎， 他说这事是治安案件，他按照程序来办了。 嗯，是，所以就是唐慧的这个案件，我觉得同情这件事情让对他来说是一个好事，也是成为他的一个包袱。 嗯， 就是最初能够让他在只被劳教了十天就被放出来，实际上是出于对他这个案件特殊性的一种同情。因为实际上我觉得在全国每天发生的冤案应该是有很多。 嗯， 为什么唐慧的案件能够被引起这么大的社会舆论关注？ 实在是太惨了， 实在是太惨了。对，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说的白一点，就是爹妈生父母养的，对不对？都知道这种切肤之痛啊。 嗯， 可是呢，但反过来现在这个我们的政府反反复复的以同情为由不给他一个说法。其实唐慧这么多年在不停的上访啊，我看到这个10万块钱的数字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个哎，正好正是唐慧欠的外债的数目。因为他这些年他们一家六口人只能靠每个人200块钱的每个月的这种政府的补助来生活，然后呢欠了外债大概是10万多块。 嗯， 其实可以说赔偿他的这10万可以解决他的燃眉之急。 嗯， 但是唐慧也是一个我们怎么说比较拧和比较轴的人，就像当年这个浙江叔侄案里面的张高平，就我不是要钱，我是要说法， 我要一个说法。这句话很熟悉，在这个秋菊打官司里面，也是秋菊就说我就是要一个说法。这个说法的分量，好，相信不仅仅是对唐慧一个人，或者说对他的孩子来说非常的重要。我相信，其实对于关心所有中国法治的人来说，这个说法有没有，或者说这个说法到底最后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我觉得是非常重要。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这关乎到恐怕所有人，所有国人对于中国法治的信心的问题。好，三立化新闻，我们今天采访到唐慧的代理律师是徐丽萍律师，我们等会儿听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本案的案情。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还有我 Cathy。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内地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如果你正在使用凤凰 FM 收听的话，可以使用 FM 的一键 call in 的功能打进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那我们今天说到关注到的是在湖南永州，在7月2号啊，长沙已经开庭审理了唐慧诉永州市劳教委的这么行政赔偿的一案，这是案件的二审了。我们马上为您采访到唐慧的本案代理律师之一是徐丽萍律师，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本案的庭审情况。 主要焦点是就是审判长总结的三个争议焦点。第一个就是说永州市劳教委无予赔偿的这个决定有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嗯。 第二个争议焦点是说这个案子如果要赔偿的话，赔偿的方式、赔偿的范围和赔偿的具体的金额是多少。 嗯。 第三个争议焦点呢，就是说我们当时指出，上诉的时候指出，永州中级法院一审存在错误，就说永州中院的第一审判决的事实认定、法律程序跟这个法律适用，有没有问题？ 嗯， 主要是围绕这三个争议焦点进行。 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劳教委那边提出来一个10万元的这么一个补偿，但它的名义是一个人道关怀，您觉得这个可以接受吗？ 哦，这个不是人道关怀，它是这样的。 嗯， 10万块钱呢，是在开庭前的调解，开庭前的调解的这种双方的一种意向啊，这是那个永州市劳教委的一个意向啊。 嗯，这个意向是以一种什么形式？ 通过 对 永州市劳教委，也就其实就是永州市公安局。 嗯， 向地方政府申请生活困难补助费。救助费， 嗯， 哎， 救助费 的形式， 10万元吗？ 差不多，对，对方在庭上是说10万元左右，嗯， 啊，10万元，这是一次性的补偿。 那我不知道到底怎么支付法不太清楚，因为的话最后没有协调成功的嘛， 没有协调成功，嗯， 对，怎么支付啊，怎么都这个都没有谈。 嗯，但是您这边代理的话，主张的要求的赔偿是多少呢？ 总共是2400多块钱吧，将近2500块钱。嗯， 2500块钱，这个我的理解跟这个10万元是差别挺大的。 谭辉呢是认为呢，他一定要赔礼道歉，书面的赔礼道歉，这就拿钱。他的意思说，这个10万块钱属于用钱买他这个客诉，他说这个是不同意的。 他是认为这个赔礼道歉更重要是吗？ 对。 啊，那在这个法庭庭审的这个过程中，永州市的劳教委对于这个赔礼道歉的这个要求是怎么一个回应呢？ 他那个赔礼道歉呢，是这样，他那个局长，永州市公安局的局长，但同时又是永州市劳教委的主任呢，哈。 嗯。 他是道歉是道歉了，就表示歉意，表示歉意的原因理由呢是说，当时劳教谈会的时候呢，没有考虑到谈会需要照顾他女儿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基于这一点他进行道歉。 嗯， 但是他不是基于说违法，说认为自己有错违法了，然后我向谈会道歉。 也就是可能大家的这个焦点是在说他根本应不应该劳教谈会这件事情上是吗？ 对。 嗯， 这个就是劳教谈会对还是错。 嗯，好的，那现在唐慧他的情况是怎么样？他这个在一审之后，他包括在二审准备的这个过程中， 唐慧的话这样的，情绪呢肯定是不好的。然后另外呢，他现在他女儿也长大了，反正呢情况也是不太好，包括他女儿的情况也是不太好的，包括有心理的问题，然后还有这个身体上的留下来的这个后遗症，关键就是医药费比较庞大。 医药费。 他女儿因为留下了医药费的支出的话，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数目了。 嗯， 我平时自己的这种生活开支，那是如果说没有这种其他的情况的话，那肯定是够的。 您自己对于这个二审的结果有一个什么样的预期呢？ 我觉得呢，反正等待判决吧，因为现在因为判决估计也很快了，然后呢，现在对这个结论呢怎么猜测，我觉得还是有点早。还是以判决为准吧。 还是以判决为准。您这边感觉这个机会大吗？ 这个不好说了，这个案外因素的各种干扰，我们这个很难预测。 您说的案外因素是什么呀？ 那你比如说这个，因为法院受到法院的审判，可能会受到一种来自地方政府啊或者怎么样的一种压力或者一种干涉，是吧？ 您觉得这种案外因素是不是造成了一审堂会败诉的原因呢？ 我认为是这样的。 这个主要是来自地方政府吗？ 应该是。 那您觉得这个地方政府它的主要的动机就是为了给自己避免承认错误，还有其他别的什么动机吗？ 因为呢，这个应该是最主要的原因了吧？因为一个行政机关，如果你办错了案子的话，会遭受一系列的否定性的评价，就是说上级机关在平时工作考察的时候啊，怎么样啊，都会作为一个扣分的这种东西，是吧？所以说对地方的这个地方的首长啊，对地方的这个官员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他们局长呢，就是永州市劳教委的主任，也就是永州市公安局的局长呢，在庭上也说了，说这个事情呢，他们局里面就是也是非常重视的，是吧？他们也知道这个案件的影响很大，所以说他亲自来出庭参加案件的审理。 那您觉得这个案件啊，因为跟劳教有直接的关系，这个在今年又是有一个劳教制度存废的这么一个讨论，您觉得它是不是受到了这个大方向的或者说大的风向的影响呢？ 应该跟劳对跟可能会跟这个劳教的这种改革啊，还有传费啊，这些讨论呢，都会有直接的、就间接的这种影响和联系吧。 那这个关于劳教改革的这个说法，目前好像不是直接说存废，只是说改革。您觉得什么是劳教的改革？ 劳教的改革呢，可能按照现在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啊，还是中央的这种可能这种方案，可能应该是制定一部新的法律吧，取代前面的一些 劳教的规范性一些文件吧。 嗯，但是我们有可能在近期看到劳教的废除吗？ 这个是要通过立法程序来解决的，因为你说这个必须要新的法律出来以后才能够把前面的可能说怎么样、那个废除啊，或者说什么，必须要有新的一部法律。 嗯， 反正我觉得全国人大的跟中央的意思可能就这样。 所以说您对这个出台的时间有预测吗？ 没有时间表，现在比如说新一届的全国人大常那个的立法计划还没出来，就以前前两届都有，然后呢第十二届应该今年应该是第十二届吧。 嗯， 我们都不太清楚这第十二届的五年的立法计划是什么，应该会有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违法行为矫治法的这个立法计划吧，我们觉得应该有，但是现在好像似乎没听说有公布。 嗯，那如果 其实最快的速度，比如说现在都没公布，对吧？ 嗯， 如果要启动这个制定这部法律的程序的话，至少也要半年了，对吧？ 嗯，也就是起码要等半年。 因为一部法律的出台，一定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对吧？ 嗯， 全国人大常委会呢两个月开一次会，你三次审议的话，就是连着开的话，那也要六个月，是吧？ 嗯嗯， 而且这个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审议一部法律，连着三连续三次审议同一部法律草案呢，我估计是不太可能。 嗯，也就是短期内出现这个改革的 对，我估计可能会明年嘛，我估计。 哦、 但是说，启动这种立法计划，启动这种立法计划和启动立法工作的话，可能我估计可能会年内的话，应该可以看到，应该看到一些动作吧。 嗯嗯， 今年年内。 那您觉得，如果说新的法案啊要讨论的话，它的重点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呢？ 改革的方向，第一个肯定是要这种所谓的这种限制人身自由，对吧？因为比如说所谓的卖淫嫖娼啊，小偷小摸啊，是吧？ 嗯， 包括一些可能是既不构成犯罪，又不能够当做治安处罚处理的，这些应该是要通过司法程序来决定，而不是应当由公安局，或者说由公安局一家说了算。 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啊。 嗯，可能以后由法院来决定。 限制人身自由的一些措施的话，必须要由司法来决定。 嗯， 尤其是这么长时间的，比如一年两年的，是吧？ 嗯， 要由法院来决定。 嗯，除此之外 呢，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要缩小这种范围呢。 嗯， 缩小范围，提高标准。尽量避免把这些不需要通过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进行所谓的教育的， 嗯， 这种一些行为吧，把它缩小。 现在法院有说二审是哪天宣判吗？ 如果按照审理期限啊， 嗯， 就是我们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呢，就是两个月的话，这个案子是当初是5月16号受理的， 嗯， 两个月期满的时候是应该7月16号，那。如果没有特殊情况需要报最高法院， 嗯， 最高法院延长审理期限的话， 嗯， 应该是在7月16号之前， 嗯嗯， 宣判。 那假设这个唐慧如果二审败诉的话，他还有什么选择呢？ 败诉的话，那是他个人呢，反正我们接触过以后，他也还是要申诉的。 嗯，他申诉的话， 如果他 接下来的这个途径是怎么样？ 如果说败诉了的话，还是说，叫我帮他写一份申诉状。 嗯，这个申诉状是送到哪里？ 要送的话呢，直接送到最高法院了。 是送到最高法院。 因为就这个事情，就这个案子的话，那只能按照法律程序的话，只能这么走。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唐慧的代理律师徐丽萍律师。 徐律师大家应该也很熟悉， 是我们之前也有采访过 案子， 对，任建宇。所以说在劳教这一系列的案子，大家如果仔细去跟进的案子的话，会发现其实 来来回回就那么几个人， 律师好，这个跟踪这个代理这些案件的律师还都差不多，比如说在这个案件当中还有一位司伟江律师，还有 蒲志强， 哎，这个基本上都是比较这个幽默的说话，比较愿意找事儿的，这个是经常是在代理劳教案。那确实劳教案呢，它的根本上会有一个制度的存废的一个讨论。那刚才其实徐丽萍律师也介绍到了，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当时有一个说法说，当时最后证明是不实的一个说法，说可能有一个存废的 讨论会出现，但是后来呢发现官方的措辞其实是改革。那关于这个改革如何改，什么时间改哈，那恐怕在这个案件目前为止我们还看不到法制上的改革， 但是大家 案件的结果恐怕是可以期待的。 一定会记得3月17号李克强总理首秀在记者会上，那个最简短最有力的关于记者回答的提问就是关于劳改制度改革。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有关中国劳教制度的改革方案，我简要的回答你，有关部门正在抓紧研究制定，年内有望出台。年内你看没几个月了， 这个还是不得不让大家想到在10年前，好，当时的孙志刚案是直接推动了这个收容遣送条例的更改。那这个其实在劳教方面案件已经不止一例了，任建宇的案子、唐慧的案子，还有千千万万其实劳教的案子。好，这个会不会推动这一部法律做出根本性的改变，这个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话题。好，休息一会儿，我们待会儿回来继续关注劳教。好的，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立花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一个是案情的介绍，唐慧的案子从2006年开始到2013年，从拯救自己的女儿到拯救自己，甚至到拯救所有的劳教跟劳教案相关的，或者说劳教的冤案。那我们又听到这个唐慧的代理律师徐丽萍律师介绍这个法庭上的争议的焦点，我觉得这个很值得让人玩味。永州市的这个劳教委，其实他的主任也就是永州市的这个公安局局长，提出了这么一个10万元啊，那最后当然并没有接受，但是这个关于金额上我觉得很值得玩味。唐慧自己要求的确切的数字加起来一共是2463.85元，这是很小的一笔钱，相对于这个他提出的精神补偿抚慰金只是区区的1000块钱。 对， 1000块钱，大家考虑到他受到了，这个女人受到了多大的伤害，他的女儿被11岁的女儿被诱拐出去，被强奸，被强迫卖淫，然后他自己再是以自杀，以命相搏，最后换来这个女儿好从这个狼穴里面给她救出来。最后她自己提出的赔偿金额只是1000块钱。 现在算下来哈，对唐慧来说，她要求似乎非常微薄，仅仅是2400块钱。但是呢，有人专门去统计，为了维稳一个唐慧，官方要花多少钱？是80万。 80万块钱， 这是当地就是永州市零陵区的富恰桥镇的书记有过这么一笔算账。他们前前后后呢，为了他花过80万块钱。有一次他要去北京上访，为了担心他出事儿，一共是派了9个人陪着他去北京。而且呢， 这9个人的火车票加起来都不止2000块钱， 还有这个吃饭啊，这个住宿啊什么的。你说刚才所谓的人文关怀，它并不是在最后的赔偿那一刻才出现的。他说其实村委会的人对我非常关怀，时不时的给我发条短信啊，说我们都支持你，这个什么一路上有人默默为你祝福祈祷，别难过，虽然你失败败诉了，但你得到了很多人的尊重。你看很温情吧。他说我不会上当，他们就是想问我在哪儿，说一些好听的。 对， 主要是想怕我那个再去闹，想维稳我。 是， 你看 这个维稳已经成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一个词儿了。 对，这你看，我们都会觉得要算一笔账的话，你花这80万，跟你去赔偿他2000多块钱再道个歉，你难道不会算这个账吗？但是为什么？是因为对于政府来说，这里面不是80万的事儿。因为如果我承认了我这个案子是用劳教制度是有错的， 对于某些人来说，这笔账他不止80万了。 本身是违法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今后丧失了一个极为至关重要的权利，就是我不能想抓谁就抓谁了。因为这个劳教制度本身是他不需要任何的司法程序，他 那个被劳教的人， 他是一个行政的权利哈， 他不，他没有可能去请律师为自己辩护，就他连辩护的机会都没有，他就被抓起来了。嗯、而且这个最少是要做一年，然后呢，最长是可以做到四年。 对， 也就是说，对政府来说，我要的是这个可以任意抓人，然后把他关起来四年的权利。 嗯， 但是这800,000呢，我想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他心里其实不担心。800,000从哪儿来？从纳税人手里来。 对， 纳税人交了这个钱是干什么的？是让这个政府来维稳我的。 对， 80,000太奇怪了。 他觉得不是当回事儿，但是担心什么呢？担心我自己的政绩。你看当地他们有一些信访的考核会打分的，总分是100分、 嗯、 减少越级上访量和及时接访劝返工作是60分，进京上访的从接到这个信访局通知之后，如果在一天之内24小时没有及时到北京接访就劝他回来的，扣5分、嗯、你这么扣下去，估计当地的这个官员来说，我可能就真的是升迁无望，是我跟我个人 这就不是800,000的损失了， 是有直接关系的、啊、我不想做嘛。 是， 所以你看，而且现在就是变成老百姓申冤的一个途径，好像上访比去这个公安局法院是更加的流行的一种途径。 没错， 但是上访本身带有一种什么色彩，就是你崇尚的更加是权力而不是法律。 对 对， 因为全、嗯、这个上访是有点像我们就古时候说那种 击鼓鸣冤， 对、 啊、 还有拦轿子啊什么的这种情况。 对对对， 是， 这当然中国现在是一个是司法体系跟一个信访体系其实是并存的、 嗯、 我们最近看到的一个新闻是国家信访局开通了一个网上信访的一个功能，据说是因为人实在太多、 嗯、 第一天这个网站就遭到了瘫痪哈，可见大家恐怕更多的人会相信上访这个渠道比司法途径更有效。 主要是基层司法现在的这个水平实在是太差了。 是，那唐慧案这次又重浮水面哈，公众可能有两大关心吧。第一呢，就是关心他最后结果如何，能不能沉冤得雪，能不能得到相应的赔偿和道歉。第二就是中国这样一个劳教制度的改革究竟何去何从。 嗯， 那我们三地化新闻也会为各位持续的关注。 是，这个话说回来哈，还是不得不得说一句、 嗯、 唐慧作为一位女性、 嗯、 作为因为妈妈她是非常让人怜惜的同时，我觉得她是非常勇敢非常坚强的一位母亲。可能你这个案子换到别的地方，她可能就成了杨家了，可能就成陈水总了，但是我觉得她尽管受到了这么大的一个可以说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一个人，她目前为止她所采用的所有的手段都还是非常非常克制的。所以说这个不得不让所有的人都对这位妈妈对这个女人是抱有很大的敬意。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湖南永州唐慧案，应该在这个月就会宣判了，我们大家一起关注。好，那今天我们全媒体的话题好又回到了这个奶粉的问题上。 近日呢，这个媒体就调查说中国内地部分的羊奶粉的价格为它的原产地的4倍。媒体就说，他说是乳企啊，就借成本上涨和这个升级配方的虚涨价格，内地的部分的羊奶粉的售价是全球的最高的水平。那想问问各位了，怎么样去解决这个内地羊奶粉疯狂涨价的问题？你觉得靠这个反垄断调查足够吗？ 嗯，这个现在羊奶粉可能是有点有恃无恐，你国产奶粉实在是太差，反正这个我不愁没有人买，所以说我就可以一个劲儿的涨价。那之前有是一个发改委就是指责说你这有一个操纵价格的嫌疑，马上看到今天有几家奶粉哈，就是应声而落这个价格，当然它是以优惠的名义，就是直接下调了20%的价格。 好，那么你在内地的话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听众可以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可以使用凤凰 FM 一键抗议。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各位好，来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三地化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明红，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到的这个事件呢，其实一直都在谈，就有关到内地这个奶粉事件。那这两天呢，是有一个新闻说到，说这个发改委啊，就说这个羊奶粉他们进行了一个价格垄断，然后说大家一起呢是敦促这个经销商来把这个价格抬得很高，于是呢他们就说将这个羊奶粉进行一个降价格的一个情况。那于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要请您来说一说，是不是这个反垄断就可以让羊奶粉疯狂涨价的问题得到解决呢？这个反垄断调查足够吗？ 好，马上我们来请到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是来自广东的吴先生，听听他的看法。 吴先生您好。 喂，你好。 嗯，你来自广东是吗？ 对。 嗯，您怎么来看啊？您看这个反垄断是否能够真正解决这个内地羊奶粉疯狂涨价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关于奶粉的问题吧。这个奶粉价格高的话，但是人家愿意去买啊，有便宜的奶粉为什么不买呢？我觉得根本的原因就是那个国产的奶粉它就是安全方面啊，就是不可信赖咯。我觉得要通过根本的方面去解决，才能够把这个羊奶粉的价格降下来。如果现在就像这样直接降羊奶粉的话，那国产奶粉就更难过了。 那我们来看到说这个内地羊奶粉价格，你觉得说它这个疯狂涨价，还有一个我看到说有原因，说因为大家这个在攀比心态，就是说如果别的奶粉涨价，我奶粉不涨价，那这个我这个感觉好像这个品质就不够好，反而卖的不好，你怎么来看？ 我觉得消费者的眼睛也都是雪亮的吧，你没有说一味涨价只买最贵，不买合适的，我觉得也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认为是。 好，谢谢吴先生，再见。 好，谢谢。 我刚看到这个观点也是在网上了解到，竟然说有人觉得这个攀比心态，这个价格反而决定这个质量，而不是真正看它这个水平是怎么样。 确实，有的妈妈可能也不知道是不是所谓的这个虚荣的心理，觉得只有最贵的才是最好的，尤其是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吃的这么贵，我也不甘人后，必须给他选最贵的。 还是怕呀，怕这个便宜的奶粉有问题。 好，最后再来 Jasmine, 马上第二位听众。 你好 Jasmine。 你好。 你来自哪里？ 我现在在广西，然后 您在哪个城市啊？ 我在浙江。 哦，你在浙江啊？那您怎么来看说这个羊奶粉这个情况，它疯狂涨价？你觉得靠反垄断调查可以让它的价格控制到吗？ 是因为我的兄弟姐妹最近也初为父母嘛，就他们买奶粉，我也感觉到就是确实国内奶粉价格是偏高的，但是他们还是就愿意花更多的钱去买这个奶粉。我觉得还是有他们自己的原因的。 为什么呢？ 根本原因就是一直以来就是国内奶粉的这个质量问题层出不穷嘛，而且政府也不作为，于是他们就产生了对这个国内奶粉的信任危机。 所以还是这个内地奶粉它的价格虽然它便宜，但是它这个信任不够。 对对对，他们就不敢相信国内的奶粉，哪怕你价格低一点，哪怕你说你是好的，他们也不敢相信，宁可花更多的钱去买羊奶粉。 所以你就觉得根本解决其实还是要靠提高大家对国产奶粉的一个信心。 对一个你提高他的信心，我觉得还有更重要的是你要公开他奶粉的一些信息，你的奶源，你生产加工的一些过程，现在我们都不知道你是怎么加工过来的，你的奶源是来自哪里，你的法律和食品的保障也不健全，所以我觉得这是消费者不信任的原因。 好，谢谢 Jasmine 说的挺好的。好再见 Jasmine。 他讲了一点，之前我记得咱们天下报有一天的话题也是聊到过，说到羊奶粉，你别看它价格高，其实它质量可能也不靠谱，有可能这个奶源或者它的生产的过程也是有问题的，这个大家也是要提高警惕哈。 是， 好， 下 一位 方先生，您好。 好。 方先生来自哪里？ 广东的。 广东的哈，您觉得这个根本解决那个内地羊奶粉疯狂涨价的问题，您有什么办法吗？ 我认为解决羊奶粉价格的关键还是要解决内地粉的质量的问题，就是国产奶粉质量搞不上去，那你限制外国奶粉是限制不了的，这是第一。那第二就是说对国产奶粉的质量，关键就是要看中国政府对污染这个治理，这样，因为您奶粉关键是奶，是那个奶牛它吃的是什么，它喝的水会不会受污染，它的吃的草会不会受污染，这些都是牛奶关键的质量，还有它的质量还是就是奶粉质量的关键，所以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好，那卧厂的奶粉质量上不了，那你解决不了这个羊奶粉价格的飙升的。 好，谢谢。谢谢这位先生，谢谢您，再见。我们再听的下一位是吴先生。好，吴先生您好。吴先生。 你好。 您在线上了，您来在哪里？ 我上海。 好，您怎么来看说如何从根本解决这个内地羊奶粉疯狂涨价的问题？ 首先呢，这个是因为是内地的品牌的奶粉啊，质量和信誉啊存在严重的问题。所以呢，要想这个羊奶粉这个不涨价或者少涨价，光靠这个反垄断调查，我认为是不行的。首先要提升自己内地品这个奶粉品牌的质量和信誉。那个有跟那个羊奶粉有一个竞争吧，价格上面那个质量上有个竞争。 所以这个才是根本原因是吧？ 哎，我认为应该是这样。 好的，谢谢吴先生，谢谢您，再见。好，我们再接听到最后一位是这个赵先生的电话哈。赵先生您好，时间有限，您来简单 说 一下您的这个观点。 我觉得就是说要打破这个僵局的话，首先就是要国产的奶粉要争气吧，要冲出去，然后把自己的质量提高才可以，这才是治本之策。如果始终不解决的话，所有的问题依旧是存在，你把拿品捏在别人的手里面，这样的话你肯定就是没有自主权了。所以身为一个曾经从事过这方面工作的人，我觉得现在奶粉行业是痛并快乐着。 痛并快乐着。 快乐着。 对对对，就是第一方面你有期待它有所创新，但是一方面你又恨它恨铁不成钢，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很矛盾。就跟中国男足是一样的心态。 跟那个中国男足一样，就是说哎又爱又恨的感觉。好，谢谢赵先生。 好， 再见。 听到今天几位听众哈，都是觉得最主要还是提高自己的质量。你只有把自己质量做上去了，能够跟人家在市场上去抢滩去分得一杯羹，才不会说发大力气，好像说是另外一个事件的并不是最核心的反垄断的过程上面。 我在想说，大家这个反垄断这个发改委啊，花这么多力气去进行调查这羊奶粉，为什么我们这个相关部门不花多一些力气来给我们这个国内的奶粉品牌给他们好好把把关， 是 对吧？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才是大家像刚刚所有基本上100%的这个听众都有反映到自己这个问题上面。 没错。 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有话直说，我是明红， 我是樊素，拜拜， 再会。